气脱了，眼睛不明。他刚开始只是个不明，后来怎么着？长白内障的，出混浊物，玻璃体混浊物的，再来点急性，因为目不明，经络不通，再来个急性的胆火，得再青光眼。哦，所以眼睛要水火疗法，水法滋阴，火法助阳。而中医的阴和阳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辩证统一。正所谓阴平阳秘，精气乃生，阴阳决离，精气乃绝。孤阴则不生啊，孤阳者不长。所以水火疗法它是一个相济的啊。下来咱们接着说六气的津和液。何为津呢？啊，何为津呢？《黄帝内经》说：“凑里发泄，汗出啧啧，是谓津。”哎，可见呢，这津呢，它是比较轻的东西。啊，你看，我们给大家讲，人体的脾主津液，是吧？脾胃为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啊，那么五谷之气，水谷精微，到了脾胃运化之后怎么着了？啊，轻者上升，浊者下降。轻者为津，浊者为液，是吧？所以这个津，它就是什么呢？哎，比较轻的，比较稀薄的物质，是吧？你包括我们出的汗液呀，泪液呀，是吧，我们的唾液呀，哎，都是津啊，都是津。津津玉液。你看咱们养生法里边有一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啊，吞津咽液法。那么另外大家也要知道，津和液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啊，津和液往往是相伴行的。啊，相伴行的。下来我再告诉大家什么是液，因为知道了二者的区别和统一之后，我们好从身体的感觉上如何来辨知是人的筋受损了还是人的液受损了。当人的筋和液受损了，我们五脏调理，中医管理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之方，是不是？哎，那么何者为液？你看啊，骨入气满，浊则注于骨，骨属屈伸则泄，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为液。你看刚才我讲了，这个津呢，它属阳，是很清晰的物质，是吧？而这液呢，它属阴，是相对厚浊的物质。所以这液是干什么的呢？它注入骨髓，长骨头。还有一个叫骨属。什么叫骨属？骨的附属物。啊，一个骨头坏死的人。啊，哎，在实践中医养生之法。啊，医生说你这个一辈子好不了。结果拄着伤拐了，是不是啊？还是常年激素的后遗症。哎，后来通过五脏调理元气培固，双拐扔了不说，能自己走路。完，这人还问我，我能好吗？啊，我现在刚走路的时候啊，这腿呀抻不开，走一走就灵活了，怎么回事啊？你看，哎，这就是骨属的问题。啊，我直接就问他了，我说能一走道骨头折了，走一走道骨头长好了吗？我这么一问，把他还弄乐了，是不是？而实质问题是什么呀？就是筋的粘连，也叫关节的粘连。那么《黄帝内经》把这个关节，你是关节囊啊，是关节液啊，是半月板呐、啊、等等，这些都叫什么了？叫骨属。啊，骨头的家属是软骨、肌腱、韧带，它的一个统称骨属。所以可见呢，人的筋骨是五脏之液注进去的，而且人的脑髓也是五脏之液注进去的。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你吞的那个津，它补的是心神，